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紧要，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慢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慢大联盟。 好啊，喂，又翻嚟一个礼拜一日嘅反慢大联盟。 哇，今日咪做24个钟， 你唔好出声住啊！ 吓做咩？ 我正谂住话嚟到。 哎呀 ，cut 哥再嚟过，而家未有人听到嘅。 因为 嚟多次啊。 嚟一次系嘛、嗯？好，再嚟个、嗯。我哋开始，我唔知佢哋听过未咧？而家 都听紧啦。 咁撚犀利，我啱啱先至讲话开始，未、啊？我哋放咗拎未啊？有拎噶啦嘛？咁就有人迟到啦，我就话喂，等埋一次个开始啊，定系我自己做住先咧，做住等埋你嚟咧。咁啊，听众真系我真系好欣赏佢哋啊！你知唔知佢讲咩？嗯， 有睇过下啦。 系咯，佢话不如你自己做住先，迟到我嚟就加翻咗，加翻一个人嘅时间。哦，咁都俾你谂到，你真系好嘢真系。咁咧，原本就我一个嘅，咁咧就啱啱好嗰条咁嘅废狗咧就讲到嚟， 我系废狗咁大镬， 咁你讲紧到嚟， 我冇办法啦，因为其实头先今日忙啲啦，咁我见老细走咗，咁六点几咪去打个炮咯，啊咪去跑个步咯， 一样嘅啫，都系 跑到 虚耗咗， 虚耗啲体力啦，咁啊跑到咁上下，电话响，咁好彩喺隔篱跑啫，即系啲嗰啲湿鸠 physical 嗰啲。 咁啊，都唔好湿鸠啦，几嚿水个月噶，大佬。 我嗰阵平啊，嚿几啫嘛，可以听下之后嗰几集二十、三十、四十啦。 有健身， 健身， 健身小姐。 咁跑跑下步，跟住电话响，跟住有个客，吴生， 屌你啊， 冇屌啊，你公司熄晒灯嘅，你又话你会等埋我嘅，七点半、啊，我等咗三个字都未有、啊。 你 误 会嚟嘅啫，你话。 跟住话啊，我梗系记得啦，不过我见你未到，我咪去买个饭先咯，咁样。咁跟住之后。 一上到嚟有冇问你个饭咧？ 冇，跟住佢见我冇鞋玩劇走咁流撚晒汗，佢可能真係以为我去撚咗打炮。 係啦，你个头嗰啲发脚仲有少少湿湿地嘅通常。 係啦，我 平时都系咁。 我而家都仲有少少湿湿地，即係係囉。咁然后搞下搞到我諗住九点九先至可以。啊，的快熄撚咗个电视去啦，见到嗰啲啊李克勤，唔系李克强，见到李克勤都唔开胃，见到李克强都系唔开胃嘅。咁啊熄咗个电视。咁啊諗住会迟到囉，点知 搭的士囉。哦、oh, ，OK， 未食饭嘅，所以有听众就叫我一路食饭一路做嘛。咁嗱，我而家就听大家话一路食饭一路做啦，决定。嗱，今个礼拜咧，讲嚟紧呢个礼拜主打嚟噶啦，即系呢一个曼联对利物浦，我哋今日系决定讲足一日嘅，即系一集啦吓。咁我要事先交代几件事先，即系或者要讲一讲几样嘢嘅啊。第一啊，广告时间啊，即系我哋嘅即系 节目 吓、啊，即系反慢大联盟以外咧，其实小弟同 Kenny 同埋有几条蛋散咧，又有一个节目都 run 咗成56集噶啦，已经咁啊。 你可以解翻前面嗰啲嚟听咯。 系啊，二十、三十、四十咁样。 我介绍 apps 俾你啊，其实有个叫即系我谂有啲巴打都用紧嘅，叫做香港网台嘅，但系直播系听唔到嘅应该。 嗯。 但系如果听翻旧嗰啲节目咧，佢都 OK 好用嘅，咁啊佢就齐晒所有网台嘅节目嘅，因为其实就好似你咁用 iPhone 嗰啲咧。 喂，你讲住嘢先，我食个饭先。 吓、啊，即系好似你咁用 iPhone 嗰啲咧，或者 iPad 嗰啲咧，就比较 gap 少少，你知啊？就咁揿就听唔到噶嘛？ 系嘅咩？ 你要入去个网页嗰度噶嘛？你喂，大家真系唔好介意我哋鸠吹一阵啦，因为条友开紧个饭同埋饮紧冻柠茶， 酒甜，冻柠茶酒甜， 唔系小甜嚟嘅啫。 吓、啊，扑街要酒甜、啊？ 屌，小甜得啦。咁、咧，即系如果你用 iPhone 或者 iPad 咧，就有个问题嘅，就会即系你要入。 其实我哋不如唔好将二十、三十、四十个风格融入嚟反慢啦。 我知，我都介绍下啦，你都要用。 咁譬如你就要开住个网页呢，你先至揿得到嗰、那个即个网页系要溫住不停喺个画面呢，佢先批到㗎。咁你一走咗个画面呢，就会佢会 stop 咗 嘅。 咁变咗如果你用一个嗰、那个香港网台嘅 apps 呢，你就可以 iPhone， 因为最主要我觉得系针对 iPhone、iPad 嗰啲就比较麻烦少少。咁你用嗰个就可以即系 close 咗个 apps。 你都戇鳩。点呢？你有撚 iPhone 同埋 iPad 咩？我介绍咗。 咁你即系鳩噏啦。 我同事用㗎嘛。 你即係未用過啦，我用過冇問題喎、 啊。哦，咁啊，你用 過好啦，好啊， 好啦，好啦。 喂，你 好，我繼續講得啦，你食嘢啦。咁咧，喂，其實你同我講咧，上個禮拜就話，喂，嚟緊呢個禮拜，因為其實就有聽眾就問，喂，嚟緊呢個禮拜就會係你問， 我未講完，我突然諗下。 點啊？咩未講完啊？ 我講咗二十三十四十，你就介紹香港網台啦。我就話， 其實就聽翻我節目啫嘛。 聽翻唔止。 係點咧？你繼續介紹。 有反萬，有反萬嘅巴打，有部分啦，就話，哎呀，反萬大聯盟唔好講嗰啲啦。你估想講呢啲嘅咩？係。問題係同曼聯一次嘛，同埋我哋反萬嘅宗旨，除咗反萬之外，就係反呢個霸權啊嘛，係咪先？反呢、這個即係指鹿為馬。吓、啊、颠倒是非嘛，反凉粉同反萬迷系咪一两样？一两样啫嘛，系咪？咁嗱，讲完噶啦，其实我 喂就咁嘅。你上个礼拜同我讲，你话喂，呢、這个礼拜因为就适逢呢个礼拜就会系利物浦大战啦，咁就利物浦作客去到奥脱福嘅， 无敌奥脱福， 无敌奥脱福。咁、利物浦今即系就冲紧冠啦，基本上已经 唔系 冲紧紧噶啦。咁呢个礼拜基本上我哋之前都讲过，就话余下十场就要一口气就全部赢捻晒嘅，基本上如果要攞冠军的话，咁呢个礼拜你就觉得系关键啦。我自己就觉得唔捻系关键嘅，因为利物浦赢捻紧嘅， 黐线， 只不过系睇下数佢几多嘅啫。 我唔系咁睇啦， 即系你唔肯睇，你比较保守少少啊。你问我，我就觉得系嚼捻硬佢嘅。你有冇睇對西布朗嗰場？我就話西布朗未必會 係。梗係有睇啦，梗係有睇啦。 咁你有咩睇法？ 咪就雲貝斯，就係雲貝斯嘅脾氣好撚好咯。 佢又 就係呢一個嘅西布朗等降班咯。嗱，如果有聽好波桑咧，又係我哋而家直入式廣告，係咁賣廣告。阿師兄咪講囉，佢話喂西布朗呢隊其實都係膽嚟嘅，都要降班。 降班膽啊！ 哇！我睇完嗰場波，我覺得真 係未睇嗰場我啲我仲有啲保留嘅。 我之前嗰幾場我覺得 我都有啲保留嘅，但係睇完嗰場波咧，你嘅彭凡先等我講完先。我睇完嗰場波咧，我就真係好撚有保留，我真係覺得佢真係膽嚟嘅，真係唔係唔想撐佢，但係。即系你踢完嗰场波咁啊，曼九就好兴奋啦，就话哇，就话即系你知啊，佢哋而家嗰个通系咁噶嘛，一赢咗就翻嚟，一输捻咗就气馁噶嘛，输咗嗰场就气馁，赢咗 就气馁 啊，佢每一次一输咗就气馁噶嘛，个礼拜一输咗就唉冇噶啦，你睇，波咁閪，嗰啲队又咁閪，队员又咁閪，连个波都閪啲嘅，个波六角形嘅波踢落去唔啱踢嘅，即系咁。 六角形 ，OK 喎。 一赢咗个礼拜就唔系咁讲啊，赢捻咗个礼拜就哇呢、這个礼拜你睇嗱。三比零，有冇见过三比零？呢场翻身作，即系好似我哋打篮球咁，回魂三分，佢就攞个回魂三分波，又三分，咁啊，哇，掂啦呢次，又话你睇，我哋都屌捻过阿马达嗰啲捻样啦，咁佢就话一赢咗就话翻嚟噶啦，嚟紧余下赛事全部赢捻晒，佢哋基本上嗰个通就系咁样上上落落噶嘛，咁。 唔系马达离谱嘅地方，佢系话三月要上前四。你话嗱，你话你赢捻晒要上前四，都勉强话你冇咁够。喂，佢话三月之内上前四，喂，你有冇读过数学嘅大佬？黐捻线，真系饮捻大咗，同阿刁云牛讲嘢一样，鸠噏嘅真系。 佢基本上系已经进入一个黐捻咗线嘅境地，即系估唔到。即系阿朱哥，不如我已经觉得佢黐得够快啊！即系佢算黐得够快噶啦。阿爆炸头又系都算黐得快，估唔到马达先系黐得最快嗰个，即系咁多个，我都估唔到系佢。其嗰两个都黐得快噶啦，我觉得一入咗去几场就嚟了。马达先系黐得最快嗰、那个，即系讲嗰啲嘢啊，嚟捻晒谱嘅，你数学唔捻识计咩？屌你，你点追啊？咁佢又话一赢咗又嚟了啦个捻样，咁又喺度嘈之巴闭啦，又开始，即系而家唔知点解佢对波啲人好捻中意嘈之巴闭嘅，又话咁又咁，呢、這个话咁，嗰、那个又咁，即系麻捻烦烦咁样。咁就嗰场波我睇咗，我原本我有啲期望嘅，咁但系睇捻完之后咧，即系睇咗佢入咗两球到啦，我就开始唉，点会咁噶？因为如果曼九嗰场系真系打得好咧，我都觉得西布朗都叫做有个交代啦，即系撞啱佢真系喂起火，你知啊，即系坐监坐咁捻耐，一出嚟就起火噶啦嘛，嗰啲监趸。 即係起火見人，即係你一出嚟見人就屌㗎啦嘛。咁嗰場波諗住，即係如果佢係坐撚咗幾個月監出嚟起火都話，你睇嗰場波，哇，鳩撚到啊！又 好撚鳩， 又係嗰啲鳩斬無雙入嗰頭兩球波，仲我仲要睇聽撚住邊撚個旁上咪大鳩魚咧？又係唔撚知係咪大鳩魚啊？即係你講 鄭少聰 啊，鄭少聰啊，鳩嗌鳩嗌。鸠嗌冲啊！ 鸠嗌六十秒， 啊鸠嗌六十秒，再加埋啊大鸠鱼咁上下嗰几条捻样啦，又系讲嗰啲嘢啦。咁嗰两球波嗨捻到啊！即系第一球头锤已经系 gap 噶啦，完全喺后边俾人顶入。第二球朗尼嗰球啊，即系肥同嗰球先嚟捻晒， 好捻离谱嗰球， 斩埋去佢冲入去，系四野无人，跟住佢就话：，哇，屌你！你睇呢个啊，达斯华，哇，出嗰个波。呢啲叫咩？呢叫獨到啊！簡直係即係 set 撚住佢個頭嗰個位嚟到斬埋俾佢頂頭。 佢鳩斬啫嘛。 係啊，佢喂你冇睇之前噶，大佬成場波你睇下佢個斬波嗰幾兄弟鳩斬仲要話呢場波啊李榮基仲話呢場波真係要俾嗰個達斯華打粒星星啊！佢話打撚只星星啊，黐撚只打個額頭度啊，黐鳩線嘅都好明顯係鳩斬啊，不撚樣。已经唔系一球噶啦，即系当然连阿马达都加入呢个鸠斩无双啦，乱咁斩嘅啫嘛，佢哋围住两边，系咁左斩啊，即系其实差唔多嘅啫。 喂，个饭好难食啊，你嗌咗咩俾我？ 私人食呢个系咸鱼鸠粒炒饭嚟。 好卵难食啊！你继续。 黐线，我最中意食嘅楼下。 系嘛？ 我觉得 OK 啊，即系佢一斩啊，例牌再斩捻咗个对面嗰个底线噶嘛，对面底线斩翻个对面底线，佢哋呢个练波嘅方法嚟噶嘛，而家即系佢哋而家系咁样，嗰边斩呢边，呢边斩嗰边，就两边互斩。咁結果冇啦，即係踢撚到2-0，我都恰撚著咗啦已經，跟住再斬一斬眼再起身已經做撚完啦，跟住睇翻個比賽3-0啦。 咁你又唔啱啦，我捱足全場㗎， 我都捱咗大半場。 因為點解呢、下半場翻嚟頭嗰十分鐘咧，西布朗踢得好㗎， 係嘛？ 即係佢逼佢上前逼嘅時候咧，成隊波好㗎、 哦。我有睇嗰個度，我睇。 仲有貝軒奴啊， 嗯， 即係而家英格蘭 U21 嗰個靚仔，嗰個貝軒奴好波㗎，因為第一循環入咗。曼联波嘅智胜嗰球嘅、而我睇佢周中嗰场对威尔斯嗰场 U21 咧，我有睇， 都 OK 嘅， 我有买嘅嗰场，咁系踢得好噶，即系佢嘅走位啊或者胜咧系完全唔错，咁我谂住喂头十分钟都好，你换贝轩奴落嚟仲唔追翻你，跟住就输咗俾达斯华嗰球鸠斩啫嘛，但系其实你睇翻成场个布局咧，西布朗系唔想要三分噶，佢好似系知道大家都知道佢咧和波就和13场。大家谂住呢场会和，好多人赛前都话啊会和啊会和啊咁样，你点会谂到曼联会炒佢3-0啫？所以呢队降班胆嚟，先英讲得啱嘅。 唔系我强烈谴责，即系呢个西布朗佢炒捻咗奇纳啊，因为奇纳本身都真系唔捻差噶嘛，啲嗰啲领队，即系嗰个老细真系捻鸠鸠玩滨州，点会炒奇纳啊？奇纳带得一啲都唔差啦，如果奇纳仲喺度啊，一定唔会搞到今日嘅境地。最惨咪唔系话佢喂输捻到跌捻到降班边缘炒佢，无捻啦啦炒鸠佢， 输咗6场就炒 九唔捻搭八。喂，咁你系一队中游波嚟啊，大佬，你俾少时间啦，大佬班霸咩，大佬你真系戇鸠嘅。咁你俾时间佢一路去 turn 啊嘛，你唔能够咁样噶嘛。 唔系啊，因为咧奇纳唔啱啊，奇纳上。第一个回合赢捻咗曼联， 系嘛？ 跟住我班主以为自己可以做班霸，跟住点知连嗰场之后连续输鸠咗6场，就炒鸠咗啦。哇，好离谱啊！其实奇纳喺度呢场唔会咁踢， 奇纳唔差嘅， 唔差嘅， 即系讲真嚟讲，我觉得奇纳真一啲都唔差嘅。咁喂，你琴日呢两日有冇睇欧联？呢两日你应该冇睇啦，翻工翻到閪咁。 我有睇4-1嗰场咯， 系嘛？ 嗯， 咁啊，即系都唔好彩啦，两队咁就吓。 曼城同埋阿仙奴，咁啊，但其实真心讲嗰句，嗱，即系我哋未讲利曼大战啊，即系讲回顾翻呢个礼拜发生呢啲嘢。喂，真心讲，曼城嘅球迷同埋阿仙奴球迷真系奢望佢可以出到线咩？输咗2-0之后， 少望啊， 正路就唔会啦，即系你当然会望对波输，但系你会有心理准备噶啦嘛， 都唔算输一差，都 OK 啦，系曼城差啲咯。 曼城输就输第一回合喺度摆铁桶啊嘛，自己攞嚟噶嘛。 调翻转斗功就其实好多嘅， 阿仙奴好嘢噶啦，佢真系以前宾尼迪斯就系老型不败啦，呢个云加就系安联不败， 安联不败， 系好卵劲啊！即系嗱，但系真心讲，呢个礼拜对于 Big Four 嘅球队嚟讲咧。即系除咗曼城凄惨啲之外咧，其他嗰几队都唔错噶。车仔无啦啦嗰场鸠负鸠碌碌赢4-0，真系鸠送啊！嗰三分。咁跟住，然后阿仙奴而家哇不得了啦，即系终于可以有机会，有机会咋吓？ 伤捻咗奥斯尔阴功。 系啊，伤咗奥斯尔，有机会破锦标方啦，但系唔好讲得咁死住。即系因为点解咧？ 我唔係要就阿仙奴，我個人嚟講，我好想阿仙奴今年係攞隻杯嘅。 應該嘅，我都覺得 應 該。 第一，即係我覺得呢班波值得啊，即係贏返次冠軍啦，都九年囉，係咪先。第二，呢班波今年嘅質素表現，其實如果佢有個冠軍係值得㗎嘛，係咪先。第三，就要塞撚住曼聯球迷把口嘛，咁但係我又都奉勸即係阿仙奴，我諗阿仙奴球迷都好低調，因為經歷過 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11年嗰次， 係啊，即係都唔會話好 白明漢嗰劑， 好高漲，唔係即係 sorry， 即係唔會好高調， 好高調講自己贏撚曬啦。如果係曼聯球迷調撚翻轉㗎啦嘛，已經當 代撚 咗 杯， 即係已經 book 定巴士預拉特㗎啦嘛，係咪先？咁但係阿仙奴球迷都相對上低調嘅，咁我哋都唔係話要俾壓力俾阿仙奴， 唔緊要，暗地裏 book 巴士得㗎啦，呢個唔使我哋講嘅， 係嘛？ 係，但唔使我哋講。 咁我都想去贏啦，咁阿仙奴球迷心裏邊就暗喜㗎啦，即係哇撲街， 機會嚟 呢個曼城。JO 夠咗， 唯一係小心係韋根嘅，因為韋根 韋根衛冕啊嘛， 唔係韋根真係 OK 嗰個對曼城唔撚差噶個前鋒，佢個前鋒唔差噶，加埋佢即係基本兩翼，仲有車路士嗰個麥伊治蘭，即係整體嚟講唔係太差。 咁咪話佢衛冕咯？ 咁我攞 冠軍 啊 嘛，我梗係想阿斯圖攞啦，但係點解你嗌俾我嗰個鹹魚雞粒炒飯冇雞粒嘅？ 屌嗰啲雞粒好細粒，你食咗唔覺啫。 一嚿咗食咗咁耐，唉，真係同曼聯嗰啲一樣，貨不對版。嗱、另外講返利物浦啦，利物浦就今個禮拜冇波打啦，即係上個禮拜冇波打啦。 係休息。咁但係有啲都休息兩個禮拜㗎喇喎。 有冇兩個禮拜？咦，差唔多喎。 兩個禮拜㗎喇喎。 咁曼聯都係啦，曼聯都係啊。 屌，咁咪點同佢要打歐聯啦嘛？人哋 咦唔係喎，曼聯係咪休息咗兩個禮拜？ 冇對西布朗咪 點？啊係喎，對咗西布朗。 跟住佢對你之後就三日後就要爭呢個歐聯冠軍啊嘛。 但係咧。有魔咒啊！呢個可以係喜事，都可以係悲劇嚟㗎。 咁你喜事 就係從來未試過呢，係即係對唔住啊！嗱，你咪唔好打鳩我。當利物浦嘅領隊攞每月最佳領隊同利物浦嘅球員攞每月最佳嘅球員之後咧，嗰、那個月咧唔係過得特別好嘅， 會、okay. 都有少少危險㗎。咁最好笑就係咩咧？嗱，即係羅渣士攞最佳領隊啊， 係 冚家拎佢最佳球員今個月頒俾兩個人喎、啊。班比史达灵同埋班比史道连 攞两个， 咁啊扑街啦！即系嗱，你唔敢唔见敢见，哑咗火，我都仲有苏亚雷斯。喂，你唔见咗两个好大镬噶嘛？ 你而家系 S S A 啊，系嘛？ 好多 S 噶啦，嗱 ，Skirtle 啦 ，Sterling 啦，系嘛？苏亚雷斯啊，史道连子啦，好多噶，仲有 成队都 S， 即系金鸡三个 S 嗰啲咁样。 系啊，哇！你唔好讲呢个先得噶，即系 咁啊！我觉得曼九呢个礼拜即系。点解我话猜捻紧呢？因为佢全力出击欧联冠军㗎啦嘛，你唔需要考虑佢一定全力出击欧联冠军。你啱啱喺即係呢个奥林匹克高斯让捻咗2比0，咁返嚟就係时候反超3比0或者甚至係5比0㗎啦嘛。呢、這个唔需要呢、這个唔需要讲或者唔需要推测大家。佢一定係流力，然之后返嚟抽勾你嘅。佢因为联赛其实基本上前四就真係讲笑㗎啫。 唔係，佢哋真係認真嘅，屌！我真係覺得呢樣嘢，我發現身邊好多嘅反曼嘅巴打都覺得佢哋係諗住講笑。 但 你見佢 keep 住咁講，我覺得佢真係真嘅，大佬，佢真係覺得自己攞到㗎。 咁因為佢要攞歐聯冠軍啦，咁我相信佢呢個禮拜即係個佈局或者個，雖然我覺得莫耶斯係未必諗得咁樣長遠㗎啦，咁但係就呢個禮拜佢正路嚟計正路嚟計就應該要即係收一收，留翻禮拜三又反擊。 冇可能啊！咁冇可能啊。 点呢要赢撚晒。 因为嗱正常人啊讲緊。正常人嚟讲呢利物浦系你宿敌㗎嘛。 嗯。 利物浦而家有机会争冠军㗎嘛。嗯。系咪你都望住利物浦输波你会争前四。佢真系真心咁觉得㗎嘛。咁呢场波系一定博进。 咁输欧联点算啊 嘿对波咁撚劲赢晒两场唔撚得㗎。你系要觉得佢淨系赢一仗㗎喎。你有冇睇啊曼联啊。 系。 站而家。佢四场联赛不败啦， 系啊系啊，马达讲噶， 系啊，四场不败啦， 系， 今次仲唔系三场连胜？你计下系咪先？唔系啊，呢场唔会流力嘅，呢个历史原因，阵间可以讲多少少。 系， 不过咧，我觉得马达嗱即系我觉得嗰啲精神病嘅曼联球员，我哋一定要提一提嘅。有冇发现咧？头先有讲过啦，有份佢哋轮住嚟癫嘅， 都系 嗱，先系史摩灵， 系 汤卡华利， 系。 卡域克、菲尔宗斯，跟住就到马达，喂，轮捻住嚟，即系嗱，其实又咁嘅，佢哋其实输咗一场之后就冇气馁嘅，佢输咗一场之后佢会讲另一种就话嗱，余下落嚟13场会赢捻晒啦，跟住第之后嗰场 气馁，球迷气馁啊，球员梗系唔捻气馁啦， 佢真係諗住仲有㗎嘛。 馬達咪好嘢囉，敬業熬業囉。 住。 係咪即係話佢話佢真係好似講到覺得自己可以三月上前四。最好笑呢，編即係嗰啲編輯自己都覺得呢篇嘢太撚鳩屎啦，就寫住話嗱，目前呢曼聯落後車路士18分，距離第四位嘅曼城呢就爭9分。咁呢但係曼城就踢少曼聯三場。咁即係佢計囉，咁即係佢要輸幾多場呢，即係一定要扣分囉，計數咁計係。 你知突然之間會扣分，扣撚到佢上返去㗎嘛，或者扣撚到佢冠軍為止囉。即係唯一解釋就係呢個㗎啫。 咁呢個冇乜可能啦，但 係。你咪食完㗎啦咩屌你。 未呀，但係好難食，我又覺得又唔夠飽，咪食多兩啖囉。喂，但係你有冇覺得呢，即係有種病毒㗎呢，呢個奧脫福真 係。奧脫福係有病毒㗎。 喂，好似個個入到去真係變撚咗戇鳩㗎。 你睇其他隊，其他隊又即係嗰個病態係唔會有呢個去到咁撚深，即係咁撚深層次㗎嘛，唔會入到個骨髓裡面㗎嘛。你基本上都喺陣皮出面㗎啫，大家都係，即係嗰個精神病啊。你譬如你話車路士嗰啲都，咩車路士利物浦嗰啲都，即係都會有講，但係係唔會咁樣㗎嘛，即係唔會去到嗰個骨髓嗰度。你睇住佢真係全心真心出發 ，instead of 佢係真係鳩吹喎出嚟，佢唔係真係鳩吹喎出嚟， 佢真心信㗎。係 啊， 我以為報紙鳩寫啊， 唔 係，我聽翻佢個訪問喺 YouTube 嚇，即係有字幕㗎嘛，因為佢講啲英文好難聽，因為我英文唔好啦，咁。 系咯，马大系读英文啊，读英文系嗰个捻样。 西班牙人啲口音好难听啊嘛，你明白？即系正如人哋听我哋香港人讲英文一样啫嘛。哇，我睇完之后， 难听好多。 我真系发现，哇，冚家铲，佢真系真咁觉得噶，即系佢觉得赢咗嗰场就好嘢噶咁样，但系好事嚟嘅。即系对于我虽然保守啦，相对我唔觉得呢场食硬。 嗯。 但我自己心态咧就会觉得， 仲啱 ，keep 捻住咁讲啱噶啦。 OK， 我都话咯，当佢哋。吹到宇宙咁撚大嘅時候呢，賽前吹到宇宙咁撚大呢，嗰場多數撲街。你留意一下，佢對西布朗之前嗰場冇話連勝㗎，你留意一下嗰個禮拜，嗱我哋會連贏㗎啦，冚家鏟，冇㗎，我嗰個禮拜冇講呢啲嘢，低調嘅，咪冇事囉。呢個對奧林比亞高斯話要贏歐聯㗎嘛，朗尼話贏一次唔撚夠㗎嘛，曼聯嗰架球迷話要贏，又係話要贏歐聯㗎嘛，即係除咗傑斯仔。即係叫做 識啊，識少少波啦， 識少少波啦，都係唔識㗎啦。即係覺得嗰啲人戇鳩之外，全宇宙都係咁喎，全宇宙啲漫迷都係咁喎，咁咪即刻撲街冚家鏟囉。跟住馬達嚟咗之後，第一場對卡力夫城㗎嘛，即係扳把卡力夫城㗎嘛，咁就大炒卡力夫城之後呢，就話嚟緊落嚟曼聯要上前四啦，咁所以咪有個咁撚嘅咖喱牛腩咪寫利物浦小心曼聯啊，咁樣嗰邊係嘢嘅， 變咗呢啲 嗰個咖喱牛腩變到白汁牛腩啦，即係打到成個咖喱牛腩變咗白汁牛腩啦，係咪先？ 咁啊，唔係變咗青湯腩 啊！幫我哋今日推咪嗰個曼迷的係嘛？十一月嗰張話聖誕上幫手，嗱又張咗啦，啱噶啦，嗱你 keep 住講。我哋就唔撚使預備，你就一定撲街嘅，即係咁㗎嘛，你越唔靠譜呢，你就越易會有反效果㗎。 嗯。 係啊。 嗱咁講，我哋入返正題啦，好冇。 咩 其實今日有我今日有做功課。 本來今日話遲到，諗住食埋個飯先做，你話要準時。 你咪食囉，我講正題咁啫。喂嗱，而家就咁嘅正題呢，就想你就話點解不講下歷嚟利物浦同埋車路士。 哇 唔好意思啊，歷嚟利物浦同埋曼九呢就有啲，你原本係想講利物浦帶入一個全新嘅踢法嘛，喺英超就嚟衝擊呢一個英超嘅市場嘛，就嚟 sorry， 唔係英超，係衝擊呢個英格蘭嘅市場。就當時曼九係未有嘅，去到最後其實曼九即係又帶過啲咩俾英超呢，或者帶過咩俾英格蘭呢，喺戰術或者喺一個打法或者一個 歷史上面 啦，歷史上面啦係冇噶嘛。咁變咗你就話咁樣，你就話你搵呢一個啦，咁結果又忙一陣啦，冇搵啦。 我梗係有啦、我噏出嚟都得，我有搵㗎。 咁唔緊要，呢、這個留返下半場講。 但下集啦。 上場等我講少少先。咁呢我就搵到呢、這個其實係舊舊地㗎，不過唔緊要啦，照講。咁就利物浦呢同最主要係費格遜啊，費格遜對利物浦啊歷嚟啊，佢內得個領隊你知啊，你哋就好多領隊㗎嘛，即係歷屆都有差唔多六至七個啦。咁其實同 乜嘢歷屆有六至七個啊？有咁多咩？ 有啊，都有陣數落你咪睇到咯，都多噶。 桑拿士， 係一陣逐個講啦，得噶啦。 對唔住啊， 咁咧就講咗 費格遜同埋佢即係個得勝率啊，到底係幾多啊？咁就其實佢話有啲咧就係輸得比較多，即係當然又即係又好基本啦，有輸有贏啦。咁其實如果你話費格遜嚟講咧，第一個就對係杜格利樹嘅。 梗啦， 即係佢對第一個杜格利樹， 如日中天嘅利物浦啊， 係啦，咁就杜格利樹就1985年去到91年嘅，就都六年噶，咁就曼九咧就11战4胜4平3负，咁其實嗰個勝負率大約 36%， 又唔算話即係 唔好噶， 爭啲啦，咁就係咁上下啦。其實我覺得， 唔係如果以當其時利物浦嚟講咧，即係杜格利樹帶領之下對曼聯嘅成績其實唔係特別標青噶，因為你諗下當其時曼聯乜撚都唔係 啊，係啊， 咁啊，即係利物浦係如日中天噶嘛。咁其實呢一杜格利樹呢一 你有冇留意點解會咁咧？ 唔 係呢個真係要問你啊，我都未諗睇。 唔係因為其實就咁嘅，我都係講一句，所以我點解我咁保守咧？我唔敢講呢場贏硬咧。曼聯嗰啲閪人咧，好撚賤嘅， 係 即係佢就算即係調翻轉啦，因為大家宿敵嘅關係嘛，係咪？即係大家之間嗰個歷史嘅恩怨係永遠都解決唔到噶啦。咁曼聯嘅球員對親利物浦就會當係世界盃決賽咁打嘅，因為佢知道曼聯有機會攞世界盃冠軍啊嘛，所以佢對親利物浦就當係世界盃決賽，人生得一次嘅咋，我一定要打贏你啊！所以對親利物浦嘅時候，或者利物浦對親曼聯嘅時候咧，不論自己隊波當其時喺谷底又好，定係高峰都好咧，兩隊波完全一個精神面貌嚟嘅， 因為利物浦因為費格遜帶嘅曼九咧，第一場對。即係作客去到安菲路呢都係贏一比 零， 即係打場已經贏咗㗎喇。咁、 嗯、 佢即係佢嗰個對利物浦個憎恨真係唔需要多介紹啦呢個。咁但係其實一路打落去都係 keep 住都係贏，佢都 keep 住都係贏，去到後尾先至啱啱喺89-90年嗰個英甲冠軍之前利物浦先贏返佢嗰場，即係大勝返去4-0。咁就都係即係你睇返嗰個數據嚟講，我就覺得真係麻麻地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計啊杜格利樹喺呢個我成日唔記得，我成日撈亂咗個希斯保慘嘅， 係 係我成日記位錯咗個 希數 嚇成日都搞錯。咁、就第二位就係阿桑拿士啊，桑拿士我又未睇過，打得好唔好啊？桑拿士其實 閪人嚟嘅呢個， 即係又閪嘅，因為我 即係桑拿士就 上都閪閪地嘅。 桑拿士球員時代咧，幫利物浦立下唔少汗馬功勞嘅。但係如果你講領隊咧，佢係令到利物浦即係沉淪廿年嘅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 嚟嘅。 係， 即係呢個冇得傾嘅。 因為佢又教咗三年啫。 係啊，喂，三句你都真係俾多佢。係，你會覺得佢帶得好睇嘅，但係亂嚟嘅，即係佢將利物浦 以 佢將以往杜格利樹帶落嚟，或者講緊係再後啲Shankly 嚇 嗰一紮。嘅利物浦嘅傳統咧，係完全毀掉曬嘅， okay, 即係佢基本上係勾大嘅喺度，係啊， 即係都幾大鑊咁樣， 好大鑊。 咁所以佢對曼九五戰咧，就真係贏一場嘅啫，和三場啊，輸一場。咁三年裏面其實佢勝負率真係仲窄，就得20% 嘅啫。 哦，有咁多添啊？ 係啊，20% 咁啊，窄窄地嘅都係。咁啊 ，keep 住都係閪多嘅，都係三。不過有其中一場啦，93-94賽季啦，嗰場就叫做。即係似樣啲啊，輸緊落後緊0-3，咁咪一口氣追返3-3啦。 即係好似我哋攞歐聯咁啫嘛。 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嗰季都係彎撚咗啦，到最後。 最後咪曼聯攞冠軍。 都係曼九攞冠軍嘅。咁啊，捱完呢個91-94桑拿士，跟住就到伊雲斯。哇！呢、這個我又唔撚識啊。 伊雲斯呢個 OK 㗎，我幾中意㗎。係 嘛？ 係啊，因為後期老侯佢一齊相。 佢搞四年。 係啊。 點解會有老侯同佢一齊教嘅咧？ 因为桑拿士同其实老侯当其时入嚟嘅时候呢桑拿士都仲教緊嘅。 傍住佢。 唔叫傍住啦。好撚古怪啊讲。 雙領隊嘛。 係嗰季系解撚識唔到后咪跟住就桑拿侯利亞自己一个人。 下次一 教晒啦咁样。但伊文斯有样嘢我鍾意佢嘅知点解佢我记忆中佢对身曼联都有好表现㗎喎。 咁就十戰。咁佢好嘅十戰6胜2平2负。咁就 60% 就得胜到。咁啊，即系 over 赢佢都算系咁啦，咁就60% 算 OK 啦，我觉得。咁就另外到即系佢其实去到都交四年啦，咁就另外就到同阿老侯相教练啦，就去到98，即系去到98年7月，由98年7月去到11月咧，咁其实都系几个月嘅啫。点解佢走鸠咗嘅咧？ 因为唔舒服咯。 哦，即系佢人嘅， 同阿边个一样都系唔舒服咯。啲人、即系有好多原因嘅，有人讲咧，当其时嘅领导层咧搞鸠佢，系啦，你嗰啲领导层好卵閪嘅呢样嘢系啊， 即系以前之前 再之前嘅时候 做落嗰啲，因为九八我都未睇。 利物浦嘅閪咧，除咗因为即系、就是、有好多原因，我阵间会讲多少少，但系其实个管理层系黐捻线嘅，真系咁耐以嚟未遇过一个真系正常嘅管理层。如果我做 manager director， 我做球会主席，利物浦一路赢落去啦，点会有曼联呢支歌仔唱啫？啱唔啱先啊？我一定即一嚟就即刻嗌布莱迪斯教噶啦。 嗱，双领队就劲啦，因为由于双领队系得四个月 先，系啊，得四个月， 所以一战一胜，咁啊100% 赢鸠佢嘅。咁就九八年九月咧，就喺主场赢鸠佢2-0嘅。咁跟住落嚟就系阿老侯，老侯我就话我个人嚟讲咧，我就开始老侯我就开始有睇啦，我就零一年度开始睇。咁老侯我都睇到佢尾嗰几 年。老侯战术大师嚟噶。 乱鸠麻捻猛， 冇错啦，我反我嚟嘅，乱鸠嚟嘅， 即系就算啦，个战术麻捻猛之余啦，又系我好怕嗰啲领队，即系一路以我个通都系啦，我好怕个领队系冇个气势，呢、這个好紧要，你镇住一队，你带紧嘅一队大波嚟噶嘛，如果你唔够一个压场啊气势啊，去到牵住队波路去咧，咁你就会不停咁喺呢一个另外一队所谓强队嘅。即系嘅强大气场之下咧，你就会好捻失势嘅，即系好怕呢啲嘅。你行到埋去，你都仲系头耷耷咁样咧，你就嗨捻梗 嘅。但系我对曼联都唔算特别差噶咯， 又唔算特别差嘅，但系你又系即系沦为耻笑嘅，即系沦为被呢个曼九啊、取笑嘅对象之一啦，又 嗱，呢个我又要同侯利亚平反啦。 平反。 自从英超城之后咧，利物浦第一次喺联赛上面咧。是高分过曼联呢，其实就是侯利亚02年的时候来的。所以我对侯利亚加上他在2001-02年的时候赢了5个冠军杯赛立撚晒返嚟。我对他是有好感的，加上他带了这个的谢拉特出生买了希比亚夏文史米沙，虽然他中间也都买了很多 gap 嘢。例如他心脏病发之前 人生 买了 CC 返嚟。但 CC 都叫在这个欧联决赛过入12码帮你们会有欧联。 CC 又不算差，不过是啲骨脆啲囉。 唔得㗎， CC 好撚窄㗎，即係我唔鍾意呢类型的球 员。跑得快同埋。 佢最撚激系买边个呢，买迪奥夫，跟住屌鸠啲球迷又向人吐痰。即係侯利亚，即係又爱又恨囉，但我会 respect 呢个领队囉。同埋我好记得就係03年嗰一季联赛杯决赛。好似系对曼九嘅。就赢2-0嘅，奥运有翻入波嘅，当其时我都记得，系啦。 咁啊，即系佢又俾我嘅印象就一般啦，因为其实我初头睇咧，身边都系曼九噶嘛，咁啲曼九就话：，屌五冠王、啊，全部二拉冠军嚟嘅，即系咁样讲。咁我就当时我就冇话特别捧边队嘅，咁我听到吓、二拉冠军， 都系冠军喎、 啊，吓、啊，即系咁讲就嗰年。 你知唔知当年嘅二拉冠军系点？刷新咗啲咩纪录啊？ 足协啊嘛， 足协杯就赢咗三次，历嚟英格兰球会都破唔到嘅。跟住然后赢咗超级杯，跟住超级杯个纪录咧都系多过英格兰球会嘅。联赛杯赢咗曼联之后又破咗纪录嘅，系足总杯唔够啫，系社区都唔够啫。二拉冠军咁你咪赢俾我睇咯，屌！ 哦，即系佢当时咁讲，我唔系好识啦。当时咁我，但系我都揸一执，我话自己屌人赢冠军唔使转人啊嘛，屌你！咁但系即系结果都系吓五冠啦，佢都攞，叫做有啲成绩，但系喺我心目中啊，后利亚系都系唔系好够格去捧住一队利物浦一路跑落去咯。咁结果就心脏病啦，到最后。最后就心脏病咁啊！呢反而阿 Philip Thompson， 阿 Philip Thompson，Phil 阿汤神啊，菲利汤神，就当其时系副领队嚟嘅，咁即系助教，咁跟住阿侯利亚就心脏病挂即系入咗医院，跟住佢就顶咗几个月嘅， 佢都系顶几个月嘅啫喎， 系啊， 咁啊顶几个月咁就 顶几个月之后侯利亚咪出翻嚟咯，系啊。 顶嗰几个月好惨，俾人写就系对两战都系两负嘅阴功。 系啊，两场 嗰个胜负率系零嘅阴功。 零加零加零加。 咁啊，顶住其实呢个啊，即系如果你话侯利亚都喺我心目中麻麻地，呢个出嚟带就更加心噏啦。你哋即系作为呢一个利物浦，呢个我就有啲印象。 唔系，佢系我 legend 嚟噶，阿 Philip Thompson， 好嘢嚟噶，就球员时代，我好中意佢噶，所以我成日都话嘅，你球员时代，你帮到利物浦立汗马功劳咧， 即系你系真心爱队波咧，你就算搞得唔特别好，我都唔会屌嘅。 O、okay, K， 即系一定系咁嘅。 O K， 咁之后嗰个领队即系侯利亚之后就 翻嚟先讲啦， 转头翻嚟先讲吓， 好快啦，你排多个饭都 嗱，我哋下节正式开始啊，头先讲嗰一节唔算噶，今日系第一节嘅啫，所以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